庚字呢是色庚两帝，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以色帝修正的，所以呢他就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忆往昔啊，经未曾劫有佛出世，明日而登命，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名利，好有俗性啊！以是世间救我修习，为心识定，入心摩地，历劫以来以此心每日是行沙法，求世明心，歇灭 无忧。这段经文呢，许老法师呢就有个意见，他说以前那些声闻弟子啊，都是一生一世就可以舔烦恼成阿罗汉啊。弥勒菩萨去求世明心啊，贪这个名利的心，不过是第六意识心来的。第六意识心正阿罗汉果就可以舔了，使乜要经无量劫啊？不需要经无量劫的。所以呢，最后那两句求世明心歇灭无有呢，应该在入三摩地之后，因为他当时日月灯佛教他修习这个唯心识定，入心摩地，他就可以消灭这个为这个第六意识，就消灭了这个求世明心，没了。然后历劫以来修呢，都是修这个唯识的三昧，是恒河沙佛，所以现在呢得到一生保持的菩萨的地位。弥勒法，印度话叫做梅邓利尔。翻译中国叫做义士，名叫做阿日多，次士是他的姓，阿日多是他的名。阿日多翻译中国叫做无能性，即是说这个菩萨修这个慈心三昧，没有任何人能够胜得过他的。当来他成佛的时候，戒杀整个世界所有众生都是食斋的，没有一个众生杀生的。慈善修这个慈悲，好多好多故事的，好多故事为了慈心不杀是好多故事。这个弥勒菩萨呢是慈无能性，任何人的慈悲胜不过他的。过去曾经直移了大慈而来，所以他发现将来成佛呢是以大慈而来，无分别的。现在呢他的地位是等觉地位，居在欲界第四天，叫做知足天王，是现劫千佛之中呢是第九劫小劫灭劫的时候呢成佛，叫做当来下生弥勒经法。嗱，现在我哋系人寿减劫啦，减到七十岁啦，再过八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嘅时候咧，刀兵劫起啦，小心灾起，小心灾起嘅时候咧，就好凄凉噶啦。但系我哋唔使惊，我哋会移民噶，哦。咁啊，我哋凭乜嘢去移民呢？咁唔系凭签证、凭金钱嘅，系凭业力、凭自己嘅善根。哦，而家我响我哋响呢度啊，猛种善根，猛修行啊，咁我哋善根福德因缘咧，就将嚟呢个三劫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去咗其他佛嘅国家啦，唔会响呢度受嘅，唔使惊。但系有啲外道咧就唔系啦。他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现在呢太上老母呢就派弥勒佛掌天盘，掌天盘我们如果是信他呢，那就要点燕君，这样这里点，他说燕君点一点，什么燕王跳一跳， 咁咧點咗圓光咧，係信呢個太上老母咧，彌勒佛都聽要聽佢話嘛。咁我哋要信啊，信佢咧，咁閻羅王都驚咗我哋啦。咁你話係唔係啊？咁啊，實際係啲外道咧，係妄想分別，利用佛教、觀音菩薩，利用佛教、彌勒菩薩，係製造一套嘢移民政策。啊，唔係移民嗰個移民，係蠢嗰、那個，係蠢嗰、那個，誒呃你嗰啲蠢人，你啲蠢人又去信佢。哦，實際上咧，彌勒法咧，誒在2000年哦，美國啊嗰啲車衣廠裏邊阿婆啊，哇！世界末日啦！啊，邊個教會前出嚟？邊個教會前出嚟？要走啊！要走啊！話話呢個誒羅省咧就嚟落沉啦，搬去第二度個深山裏邊高僧自耕自食。我親自見到佢去，嗰、那個朋友同我好熟噶，佢一家人搬去一個好遠好遠嘅深山自耕自食。而家我唔知佢係咪自生自滅啦。到而家嗱，2004、2005冇尋到啊！啊，當時嗰啲人問我法師係咪啊？我話你信唔信啊？佢話我唔知啊。我話你千祈唔好信啊！我話係世界有末日，唔係今日，仲要過咗幾多万年啊？過咗幾多万年，人壽減到十歲時候係世界末日啦！呢、這個小心災起啦，先就係刀災。啊、然后呢是疫泥，然后呢饥荒，是因为那阵时呢人寿十岁呢饿到不得了，草木皆兵，你见我就想杀你，见人都想杀，在我马路八条草都杀得到人的、哦、杀得人多的时候呢，你说是不是有这个瘟疫啊？啊，这个非典啊，就是杀得众生，畜生多啊，是吧？如果将来小刀兵劫的小心灾刀兵劫的时候杀得人多，就有瘟疫了。有瘟疫的时候呢，就庚子来呢就饥荒了。据说啊，将来那些饥荒的人啊，执啲人死了的白骨来煎，就是煲水喝啊，没东西吃。嗰陣時你話：咦，我唔食啦！餓到你嗰陣時，你就想食噶啦，咁啊好苦噶嗰陣時。但係我哋保證你今日皈依咗三寶咧，絕對唔會受呢啲苦。憑法力加倍啊，皈依三寶嘅人咧，唔會受呢啲苦。嗱、啊，你哋未皈依嘅，快啲皈依啦！皈依三寶有皈依三寶嘅功德哦，但係皈依咗之後咧。要做佛弟子的责任，不是说我皈依了，我求了五戒，我求了菩萨戒添，你不做佛，不尽佛弟子的责任，信法、学法、竞争，起码要做到这三样。你皈依了，我皈依了三宝，你信不信法？你说信，我都拜啫，拜不等于信，要心信法言实行，这个才是佛弟子。你有没有深信到啊？明白都未明白，怎么深信啫？是不是？所以做佛弟子是要听经的，听经明白了道理，然后深信。深信是什么？坚固信仰，不改意。我现在都有很多弟子走去信一共道、啊、就是不深信、哦、不深信要动，你要深信，信仰不要动。怎样深信？深入经中，明白了道理，你明白了因果道理，明白了法法，你不会听其他人、啊、譬如说、2000年世界末日、哦、如果你不明白佛经呢，你就害怕了。但我们明白佛经、现在人寿70岁而已，还过100年减1岁，几时得来、啊哦、那么等到那时候我们已经修行，已经、有那么上下道力的了，已经是生其他佛国土的了，怕什么呢？那时候如果你们肯念佛，个个都想极乐世界，极乐、啊、哪里有还有小心灾呢、啊、记住这个小心灾呢，不要说小心灾，大心灾、啊、都是坏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都坏不到。 何況其他法國土呢，所以我哋唔使驚。咁嗱，呢個當呢個印壽感到十歲之後咧，小心衰起咧，就個個就驚啦。個個咧就覺得人太惡啦，所以咧受呢啲苦。於是印心就向善，印心一向善咧，就過一百年增一歲，增一歲，增到印壽百萬四千歲。之後咧又減啦，又過一百年減歲，減到印壽百萬歲。呢、這個時候彌勒佛出世啦。彌勒佛出世咧，就唔使話經過紅魔成六年苦行，唔需要經過六年苦行啊，朝坐道場啊，晚成佛道，坐響菩提樹下，呢棵樹個形狀咧好似龍咁樣，叫做龍。當法成道時候，呢棵樹開花，叫做龍花。法呢成道的时候就在这棵树下呢三回是法，叫做龙花三回，这个读了花字就是龙华三回。初回到几多人呢？到九十九亿人成阿罗汉。次回是法呢，是到九十六亿人成阿罗汉。三回说法是到这个九十三亿人成阿罗汉。这些人之中有我和你在这里的，一定一定所以这个初回说法呢，就是善根深厚一点的人现在信法学法善根福德因缘熟一点，这些呢是福德因缘又次一点，这些呢只是在释迦牟尼佛里面种过善根，都可以见到弥勒菩萨，都可以得到咁这个弥勒佛看看啦，看看弥勒佛当时呢是未曾劫以前呢，有一位佛出世叫做日月灯明。日呢就譬如一切智，是能够照这个真谛理。意是譬如道种智，照作太理。灯能照日月之所不能照的地方，譬如一切种智能够照中太理。法以三智立名，因此叫做日月灯法。咁呢个日月灯法啊，就教呢个弥勒菩萨做乜嘢呢？咁教佢修呢个慧识三功，因为当时弥勒佛系虽然系从呢个日月灯法出咗家，但系佢好重视名利心噶，好中意世间上嘅名啊利啊，中意享受，好游俗性，好中意交友嗰啲贵族尊贵人等所以呢他心呢不能够专一学法，所以呢未这个日月灯法就教他修这个慧心识共。这个心是指这个意识的妄心，意识的妄心呢攀缘于这个世间的名利实际上呢我们修行修到这么上下呢，就对于名利心是很薄的了，所以我们是看这个世间的名利呢而浮云，无需要去贪求，无需要去执着。但是当时弥勒菩萨呢仍旧逃命逃利，为什么？因为他用这个意识去攀缘这个世间的境界嘛，所以呢意识是最不好的。法呢就教他修这个收集这个慧心识定，观察这个一三界慧心宏法慧识边个说这部经不讲慧识这部经是讲慧识宏法慧识。识从哪里来的？识从心来，心意识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真心有妄心，有真心妄心呢 然后呢产生这个第七色，第七色然后产生第六色，然后有眼耳鼻舌身意五色。这个色是从这个心而来，妄想心而来。如果一灭了妄想，剪了妄想心呢，就是真心。所以说这个心界呢是为心，梦法为色。明知以理同埋世间所有一切一切法都是为心变现的，是幻妄不增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向外追求这个一，是追求这个明这个理。当他能够修这个慧识心共啊，慧识心定啊，耐咗之后咧，佢嘅内心咧嘅色心分别就不起啦。于是咧就不烹于外边嘅境界，不烹于外边嘅境界咧，外咧就脱呢个尘嘅黏，内就获呢个妄想色心。内外浸染，所以得到入定。我们现在没办法入定，是什么呢？妄想心，妄想心烹染于外境， 外境而牵心，又生呢心呢是去烹染这个外境，心和境呢是和合，所以没办法入定。如果我们的心和外境脱节，你们外面搞什么我不理，我做我的，那你没分别咯，没分别你就可以定了。定呢就可以填这个妄想，填这个妄想，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做到呢工人更富贵而浮云，世上名利水上勾，假的浮云都是假的，勾水上的泡，水泡名利等于水泡，剪下眼就没有的。那你就可以收到内是公自心，灭了这个妄想；外是脱离这个名利，脱离外面的层境，于是呢就得到歇灭无有。歇灭无有什么？歇灭这个求世名利的心，令到以后呢都没有这一种求世求名求利的心了。自此之后呢，力劫修这个慧识心定呢，广示行沙以来，助佛先用佛法，所以呢就得到一生保持了。慧识自然登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无常妙言，悉心三昧。力劫示行何沙法，都是修这个慧识心共，直至到现登佛，即是释迦牟尼佛三期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的第二期阿僧祇劫最后那尊法现登佛出现于世的时候呢，这个弥勒佛呢，弥勒菩萨呢，在现登佛的座下就得到成功了。成功什么？成无上妙言，悉心三昧。无上妙言，悉心三昧，悉嗱，无上言明，无上妙言，悉性言明咧，就本嚟就异类状妙真而性，所以叫做妙，无上妙吓，能够从体起用周遍法界去度众生咧，叫做言。既然且妙呢，所以就可以称为无常。无常妙现什么啊？悉心三昧，就是讲这个慧修这个慧识。我们知道修慧识呢，就是有这个依他起性、遍计执性、现性实性。这个弥勒菩萨呢，观一切慧识呢，就是知道啊，依他起性是妄有的，遍计执性是妄想的，依时求世名利心就是遍计执性啫，系嘛？咁啊，呢个色心咧就是依他起性，所以咧佢灭咗呢个求世名利心咧，就是消灭呢个第六意识分别呢个遍计执性啦。遍计执性断咗之后咧，进一步咧去明白咧，依他起性系冇真实嘅，现生性空， 於是呢又剪呢一個妄想色心，為呢、這個乜嘢？為呢個真心，就係話將呢阿黎耶識裏邊妄想嗰部分心咧，採滅咗啊，恢復咗不淨色嘅真心。呢、這個就係現成實性，遍計執性、依他起性、現成實性。我哋聖宗所講咧，就係一念不過生心曬，境界為現象落速。由呢度嚟，慧識中所講咧，就由呢個現成實性往起依他起性，由依他起性就進一步遍計執性。為現成實性係第八識嘅本體。由第八色的本体参集这个集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成这个阿黎耶色，由阿黎耶色呢而产生这个第七色，由第七色的意根产生第六色的意识，意识呢就有同时意识、分别意识和独头意识，再分别有定中意识、有妄中意识，有好多好多种意识啦。咁意识咧就喺度努力工作，就变成我哋感觉世界，变成花花世界，变成五浊恶世。如果你能够咧系明白依他妄有不执着咧，就不起遍计执；不起遍计执咧，就消灭妄想；消灭妄想咧，就回复真心。慧识同埋。聖宗、上宗都是一樣，即是我們呢是解六結、正三空、消滅五族，這就會復法性，一樣一樣的道理、乃至開空、現燈法呢，現在講到妙、是得清無常妙妙現色心心昧，無常現妙現色心心昧是什麼？就是這部經所顯的首靈炎王大定，這個大定亦是叫做法母生心昧、亦即是觀世音菩薩所證的現照心門，即是耳門圓通、下個星期就講到耳門圓通了、這部經呢讲修正来讲呢，耳目圆通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咁而讲你听楞严经唔听耳目圆通呢，即係等于唔听啦。明白咗道理要去修，唔知点样修。你听咗呢个耳目圆通，你就明白点样去修。好简单㗎啫。但係呢有啲人呢听嚟听去都唔明。实际上好简单好简单嘅事。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慧识心昧呢，亦即是首莲王大定，亦即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现照心昧。但是在慧识中来讲呢，就是慧识心定。乃至净空二类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之我了而是慧心识故，色性流出无量而来。净虚空遍法界所有法的国土，其中有净的国土，有慧的国土。为什么法的国土有净有慧呢？是众生的基，不是法。法的国土呢是不会有慧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慧土，是不是在《慧摩经》里面这个舍利弗是吗？是吧？我们释迦牟尼佛岂不是的？因为说《慧摩经》里面说菩萨心净即国土净，他岂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修菩萨行的时候心不净，所以搞到娑婆世界那么污糟邋遢？释迦牟尼佛用脚趾公一踏，整个娑婆世界变成清净的世界。法的境界是清净，你见到不清净是你的心污糟邋遢，见不到清净。真的，每一样东西你的心清净，你向清净那边想，向好那边想，样样东西都是好的。如果你的心污糟邋遢，你向污糟邋遢那边想，好的都变成坏的。你记得这个故事啦，法印禅师 同埋蘇東坡，記唔記得啊？蘇東坡心污糟邋遢，睇法印禅師，我睇你好似一篤牛屎咁動咁動。法印禅師係點啊？我睇你坐度好似一座法咁樣，佢心有法，樣樣都係法，心污糟邋遢，樣樣都污糟邋遢。咁佢仲沾沾自喜喎，以為攞咗便宜啦，攞咗國師便宜啦。點知佢話佢個妹話俾佢聽：你輸得好慘啊！我哋眾生就係咁樣顛倒啊！以好嘅以為唔好，唔好嘅以為好，調轉嚟。所以學法咧，點解咁困難呢？就調轉方向嚟行，唔係順住呢度呢條迷途去走，而走向返往歸真，向呢個真啊！等于乜嘢呢？你我哋做人呢，就等于向下坡走，向山上落山，落山唔使费气力嘅。但系落山都唔系咁容易噶、哦。如果你叫我落山，我就惨啦。要脚踏实地先得噶。做人唔脚踏实地会跌死噶。学法呢，就等于高山。好吃力的，那你想吃力做好呢，抑或你想从善而登，从恶而崩，一崩一下就跌下去，从善而登，一步一步向上跑、哦、所以学法就是这样，是要吃力的、哦、不是说那么自在的，学法不是很自在的，所以说能行能行苦行、哦，咁呢一個佛嘅國土正位咧，就係由呢個眾生個基啊，釋迦牟尼佛苦心嚟教導我哋呢班蠢嘅污糟邋遢嘅眾生，所以呢個世界由污糟邋遢叫做五濁惡世啊。咁呢個彌勒菩薩話：盡虛空界所有異類嘅佛國土之中，有正嘅，有壞嘅。呢啲啊，都系为我个心所变现嘅。心清净，国土清净；心污秽，国土污秽。啊，世之我了义是为心识故，色性流出无量以来。佢话因为我明白呢种道理，为心，心善则善，心恶则恶。咁所以我而家咪向善嗰方面发展咯，向善嗰方面发展咧，我就能够用我色性流出无量以来，我哋众生嘅色性流出乜嘢？无量生死、无量烦恼，系咪啊？我哋你谂下，我哋坐喺度分别下，谂下呢样嗰样，呢样嗰样，咁系咪烦恼啊？但系咧，唔谂其他啲嘢咧，唔谂呢个情景。撇开呢个世界外边嘅情景，系谂我哋个心，我哋嘅心系好清净嘅。所以咧，回复清净嘅真心咧，就能够流出无量以来。啊，但系咧，为咗救化呢个众生咧，亦可以现呢个净嘅坏嘅国土。或者是有淨無畏，或者有畏無淨，所以叫做呢，叫做什麼？淨畏有無，或者現這個淨的國土，或者現個畏的國土，或者現出有淨無畏，或者有畏無淨的國土，一切都是為心。都是為心變化，为心呢，为心所现呢，心就本来空的，由这个心变化呢，就是有的。心体空的呢，就是性、啊、这个变化有的呢，就是相。性就是真空，相就是妙有、啊、所以国土能够现国土呢，就是妙有不外真空，国土是妙有不外这个真空，是慧色变形。心呢是大白阿赖耶色，从大白阿赖色现出这个第七色，由这个第七色呢就 依呢个大百姓而起嘅。卖嘅时候咧，就从呢个色性咧流出无量生死烦恼；觉悟嘅时候咧，就从呢个色性流出无量而来。若果从呢个色性啊，流出呢个无量他受量生的意内呢，就自享十布土，利益无量大道三众生。如果从这个无这个慧心识呢，流出这个无量圣应生意内呢，就自享方便土，利益无量自利的众生。咁呢，若果流出无量烈应生嘅意内呢，就自享同居土，利益呢个六道众生。嗱，有三种生吓，一种呢系他受用生，系菩萨俾菩萨受用嘅；一种系圣应生，系俾二圣嘅；第三种呢系烈圣烈应生，系六道众生。所以現在我們見的釋迦牟尼佛呢，雖然說相好莊嚴，已經是屬於烈應生，是降落給優尚、所以流出無量而來呢，就流出這些而來了，聖應生、烈應生、他法自在生這些而來。那這些呢，通通是為這個色性流出的。色性咧系分乜嘢咧？系分呢个现性实性、依他起性同埋片计执性。现性实性又等于乜嘢咧？咁现性实性咧等于一条，等于麻依他起性咧等于性，麻就变咗质啦，变咗性啊。性呢是依这个麻而性的，依他起性呢是依这个现性实性而幻有的妄相来的。众生不明白这些法呢是依他起性的妄相，所以呢他就执着了。实际呢依他起性呢是相是妄的，性是真的。我们众生不明白这种道理，所以呢就起这个周遍戒毒，分别呢啲系乜嘢，呢啲系乜嘢，呢啲系好，呢啲系丑，呢啲中意，呢啲唔中意，就等于乜嘢咧？以性为石，有一条绳挂响墙边，如果有一个影影落个杯酒咧，咁就变成乜嘢？好似一条蛇咁样，杯弓蛇影。大家读书嘅时候有一句咁嘅成语吓，杯弓蛇影，呢个系一个故事，记得吗？讲过啦，咁咧嗰两个老朋友，咁大家误会咗啊！你俾啲毒蛇嚟毒我，实际系杯弓蛇影，唔系真实。我哋日日都系做紧呢啲事，我哋日日都系喺度发紧呢种梦啊！而呢个现性实性就等于麻，本质就系麻，但呢条性咧就变咗样啦。性呢好多相貌，一变成性呢又可以即呢样打嗰样，可以结网，可以做手袋，可以做好多嘢。咁呢个就係依他起性。呢种依他起性呢种相呢随时变现，唔係真实㗎。但係我哋唔明白呢，又以为呢条性係蛇，咁咪网上加网。呢个就係依他起性现性实性嘅关系是这样。若果我们得到证到无生法忍，就可以证入现性实性。因此呢这部经法话呢，若离妄想，则无思自自现自，一切显现了。可以知道呢一切都是妄想分别。如果我们不妄想不分别，就恢复真心，不骗计执，明白依他而还，就恢复现性实。所以慧识中和慧心中一样一样，性中和相中不外而此，怎会说冲突？ 都是佛讲的道理，佛都是讲亦讲唯识亦讲唯心。不过你有些人呢喜欢研究唯识，那就偏去那边研究，喜欢研究圣宗呢就偏去那方面研究，又是妄想执着，都是妄想执着。如果再说唯识宗是好的，这些圣宗是不好的，那就妄上加妄，几蠢，好蠢的，妄上加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弥勒菩萨，本来我想再在这里加插一些关于唯识宗的故事。我有一篇文叫做唯识宗的教育哲学，是我在中文大学毕业的论文来的，你们可以看，现在在网上，但很多错字，很多错字，一经过电脑就很多错字。那个唯识宗 的教育哲学，那么边个话唯识同楞严经冲突啫？不过我发现咧，为报法恩，为报海老法师嘅恩，我要弘传弘扬楞严经啫嘛。实际上我都学唯识噶，系咪？我跟文字法师系学唯识嘅，文字法师系太开大师嗰派嚟嘅，系讲唯识嘅。我跟佢嘅时间仲多，不过咧，我觉得佛教里面这部经呢明白了呢 就所有佛教大概都明白了。好少人讲我应该是我有责任，因为许老法师成日都说文殊你要运用楞严经，日日都是这样讲，每次复完经之后是啦得啦讲得挺好啊，你第日要运用啊，那我现在尽我能力去运用啦，不是冲突的。你不要有些人说你又不去学听其他经，要听他那本假经，你说是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哦。唯识宗有唯识宗的长处，分析得很详细，但是很琐碎。圣宗有圣宗的长处，如果你能够定下来呢，一心心供呢马上成佛了。各种学派都是人的心分别出来的。法呢是对机是法，对机是法，你是这种机就讲这种法。